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吓加入嘅嗰个 Patreon， 系嘛？咁啊，鉴于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最弱石无灵啊，经济衰退，铺头咧就执笠，失业咧就上升，饮食业咧就叫苦连天，房地产咧就下跌。终于，中国政协副主席、测量师出身嘅梁振英咧。就出声啦！佢咧系呢位前特首就引述数据，严正指出，而家咧商铺咧空置率咧系飙新高，佢觉得咧香港嘅商铺市场出现所谓嘅结构性变化，社会要因应咧结构性调整，其中嘅方向就一定要减租，令到租客可以用同一租金租更大嘅面积。如果阿梁振英警告嗰啲业主唔放弃过去嘅，劏客嘅心态呢恐怕最后就两败俱伤。鲍先生呢、这个叫业主减租呢都唔系今日开始。咁之但系梁振英嘅讲法系代表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因为佢系政协副主席。呢番说话讲出嚟呢就有无上权威啦，系咪啊鲍先生。 咁系梁生呢就喺佢嘅社交平台里面呢就写一篇长文。咁好特別喎，佢先此聲明先，佢話佢而家咧就冇商業房地產，亦都冇開鋪頭，亦都冇任何上市公司股東，所以冇利益衝突嘅。咁佢首先咧就列舉咗咧一啲數據啦，佢話銅鑼灣、中環、尖沙咀、旺角四大核心區嘅區域鋪位近900間，空置率咧係 12.1%。咁呢個現象咧，佢覺得對於業主、租户同銀行都係切膚之痛。咁下面咧，佢列舉咗數據，我唔重複啦。咁但係佢嘅結論好簡單嘅啫，其實佢就話咧，而家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而家業主要面對現實，唔可以因為怕被銀行收回貸款而寧願丟空唔減租。因為咧，如果面對咁樣嘅空置率咧，等運到咧都唔可以嘅。咁最後只會陰乾，所以而家個解決方法係先租出去做旺個市，租客生意好，日後就可以加翻租啦。呢、這個就係雙贏嘅方法。聽落去咧，似層層喎、這個算法。咁同我之前講過咧，都有啲接近，就係話我話無論租金啊、人工啊，包括呢個公務員、特首、局長嘅人工應該要減一半啊。咁可能咧就對於香港個經濟有重新嘅機會。 首先，梁振英呢番说话最大嘅逻辑问题系乜嘢？而家嘅租金咧，系反映咗咩咧？除咗系银行里边啦，吓佢借咗钱之外，银行啊，吓嗰个 call 窿个压力咧，喂，佢而家贵租系同而家全个香港特区嗰啲公务员嘅高薪咧，系相约同埋咧系挂钩噶嘛？你叫得咧商铺减租，你系咪嗰把口同时应该叫啊司局级官员，包括特首啊，系减人工啊，系咪啊？唔系佢哋啲人工唔减啦，佢又唔出嚟消费，又唔买楼啦，咁你净系叫啲商界减租啊，公唔公道呢？啊，同埋你始终系测量师，我哋睇睇做生意嘅点讲咧？立法会议员、商界代表林建峰咧就严正指出，呢个系6月18日上个礼拜，佢话商铺执笠牵涉众多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高租金。林建峰话：好多业主签订新租约嘅时候，已经减咗2-3成租噶啦，唔使你梁振英叫啊！如果再大幅减租，就会降低物业市值，影响业主咧系向银行借款按揭嘅能力。咁啊，林建峰认为香港系商业社会，铺租咧系由市场决定，系唔需要有一只有形之手咧，系你仲以为以前嗰只大有为政府咧，佢下令业主咧系去减租。林建峰认为应该交翻俾业主同埋租客自己有倾有讲咧，系解决问题。嗱，呢个咧系第一驳斥。咁另外仲有好多人驳斥噶，啊呢度慢慢先讲，系嘛？咁嗱，呢个叫减租啊，因为后边啊佢。最近佢受到呢個布仙兒嘅服裝零售品牌喺馬鞍山新港城分店啊，係抗議嗰個事件嘅刺激啦，可能係嘛？貴租無理就減價酬賓，控訴商場業主不減租啊！店內有好多嘅貨品咧係特價出售，係嘛？ 咁但係係唔係話真係係減租就可以解決問題呢？啊，根據香港01，我哋睇睇于品海嗰度咧係點樣樣嘅回應。于品海雖然冇直接講，但係佢名下嘅香港01咧係周圍走訪嗰啲老闆。啊，例如香港01嘅報導，啊，佢話佢訪問咧一間售賣文具生活用品嘅連鎖店，叫文具佬。文具佬亦都係咧啊苦主，宣布咧係馬鞍山旗艦店石門分店咧係約滿咧係執笠結業。馬鞍山店過去三年咧係蝕咗八位數嘅租金，係嘛？因為傾唔掂啊嗰個貴租嘅問題，係嘛？咁但係咧叫無奈離場，係嘛？咁呢個文具佬咧就話：你以為經濟蕭條可以同業主傾減租或者唔加租共度時間？而家梗係繼續同你加幾多租啦，唔租約就走啦，係咪就係、咁簡單啫嘛？啊，你叫業主減租減咩租啫？文具佬啊，嚇、那、嗰個政工啊，嚇就好有代表性。啊、除非你真係叫中國政府叫夏寶龍啊！系落嚟啦，佢上次调研，你又唔叫佢去将军澳嗰度嗰啲商场嗰度查下？夏宝龙问两问，点解啲租咁贵啊？你叫夏宝龙去布斯尼嗰度啊，去慰问下布斯尼嘅老板啊嘛，系嘛？然后指指点点问几多钱租啊？吓咁贵啊？这么贵啊？咁样吓一吓，系嘛？中央台播一播，香港 TVB 攞嚟做头条，咁啊吓到嗰个商场业主即减咯，系嘛？夏宝龙又唔去巡啦。就即係中國都無意介入啦嘛，啊咁所以啊，文具佬同埋林建峰咧係講得啱啊，係冇事冇辦法噶噃，香港係咁樣噶喎，啊不但唔會減喎，香港01啊嗰度咧訪問沙田啊嗰個富東閣酒樓啊，啊月底執笠，話租金太貴，開支太重，點解啊？係嘛唔減租？上海嗰間求哥燉湯。业主仲要加两成租金，今年四月啊讲嘅，因此咧又决定执笠，系嘛？好啦，咁你又问翻系嘛？呢、這个叫饮食业嘅领导人黄家和啊，呢、這个餐饮业餐饮联会啊嘅会长吓，佢、啊、话其实大部分业主愿意减租，佢话香港整体经济疲弱，好多业主为求租出走呢个店铺已经咧系减一成至一成半。但是个问题的根源不是减租，而是香港人啊，又是这句了，恭喜你了，是响应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是面对北上消费的挑战，现在可以即是告诉你梁振英听，结构性的问题不是铺租，结构性的问题是一小时大湾区生活圈，是吧？啊，那你应该呢，那把口对着北边呢，是在讲。系嘛？你叫咧，你唔好叫香港铺啊减租，你叫大湾区加价就得啦，加到咧同香港差唔多，咁嗰啲香港人咪落翻嚟消费咯。咁你觉得大湾区啊，深圳华强路又好，边度福田啊嗰啲咁肯唔肯减价咧？佢唔肯啊，咁点解你又觉得你出声，香港嘅业主就肯减租咧？啊，所以呢个逻辑系咪有啲唔同啊？系嘛？系咪有啲奇怪啊？系咪 嗱咁啊？如果以我粗浅嘅经济学常识咧，嗰时读过啲理论咧，对价格敏感嘅商品啊，要分开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廉价嘅商品，咁个对个价格系好容易敏感嘅。我举个例，譬如话喺深水埗一带嘅茶餐厅啦，因为我以前咧都会喺嗰头咧食下嘢，咁咧佢哋竞争好激烈嘅，一个餐咧可能。大家是捻緊1蚊到2蚊的差价。咁如果你个价钱能够平过隔离嗰间铺1蚊2蚊呢，你都会抢到生意。因为呢嗰区嘅人嘅消费力呢就薄弱啲，收入低啲。所以呢呢、這个1、2蚊呢是对于佢哋嚟讲呢是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如果对于一啲比较我哋叫高档嘅商品或者是一啲名牌嘅效应呢，譬如话半岛酒店 ,LV, Gucci 呢啲牌子。就唔減得價嘅，點解呢？因為如果佢個生意唔好，例如今年跌咗一兩成生意，你可唔可以喺門口掛個less 20% 咧？係唔得 嘅， 你從來都冇見過嘅。全世界巴黎、紐約、倫敦都唔會有呢啲名牌店，包括酒店同埋名牌都唔減價。點解？就因為佢嗰個商品或者佢個服務咧，個定位係一個高價值。喺高價值嘅情況之下咧，你一減價咧，你就會變成 一个 cheap 我哋叫廉价嘅品牌，咁从此永不翻身，你就会跌咗落去噶啦。嗱，好啦，讲完一大轮呢啲咁理论，其实最紧要定位一样嘢。而家香港究竟系深水埗茶餐厅啊，定系半岛酒店 LV Gucci 咧？嗱，如果我哋仲系 Gucci LV 半岛酒店咧，咁就唔使惊嘅，因为市道唔好咧，你依然系名牌。但系如果你而家已经系深水埗茶餐厅咧，系同大湾区链紧一个几毫嘅时候咧，咁的而且个价格系会好敏感嘅。 啊，因为你已经回归咗祖国啊嘛，十三亿人民啊系亲切拥抱啊嘛，你已经系佢嘅一份子啊嘛，吓你做乜嘢 L V 啫，系嘛？啊，卢槽嗰个卢就有，你梗系大家深水埗同埋码头涌有粥食粥，有饭食饭啦，系咪啊？咁所以咧，梁振英暗藏嘅意思就叫你减租。之但香港零一于品海啊，有一个专题系咧，旧年噶啦，叫做生意不想低租金啊，就答你咧四个普通常识问题。佢引述施永青讲，佢话做生意嘅人只望遇到好嘅生意环境，而唔希望遇到低租金嘅环境。呢个咧系阿施永青讲，好简单，因为咧。你香港只有生意蕭條啊，個個嗌救命嘅時候，嗰啲租金是低。你叫佢再減嘅時候咧，就低處未算低咧，就只會更加蕭條。呢個咧同香港啊，叫寧買當頭起，就莫買當頭跌，係咪啊？所以咧，施永青咧係咁樣講，人哋呢啲咧係先係做生意，因為生意差，業主就會減租，所以租金平就一定係生意差，係嘛？就係、是。呢、这個咧係香港有一個咧係獨特嘅邏輯，係嘛？所以你見到咧，嗱，你而家香港通街吉鋪，啊，中原統計中環咧嘅吉鋪咧就已經係8%-10%，美聯咧就9.7%，係一成嘅。啊，於是嗱，呢、这個香港零一咧呢篇報導咧就話，不少業主為免物業股價下跌而被銀行追討貸款，寧願鋪位空置也不肯減租。地产代理业界的老行专又怎会不知道呢？然后香港另一话 KOL 喜欢随口噏啊，系嘛？话咧随口噏嗰啲人不止 KOL 啊，系嘛？中国领导人咧，而家就有一位就话俾你听随口噏噶啦，系嘛？啊，市道问题咧啊，就唔可以怪咧，净系租金系嘛？系嘛？你要计下有你嗰啲收益咧，有冇利用培训员工抢人才？餐厅可唔可以令到食客坐得更加舒适？就唔系90分钟、60分钟就赶下。啊，佢话咧，香港餐饮嘅竞争力不如深圳，系以前生意太容易做，所以咧仲坏晒。咁所以嗱，而家你叫而家啲铺头执笠咧，你又话一方面把口叫佢创新吓、啊、做铁板烧啦，特首都教你；另一方面咧就话要减租，创新又冇得救。減租又冇得救，結構性嘅就係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呢、這個真相，就要你中國國家領導人據說係梁振英要夠膽講出嚟先，係咪？ 嗯，嗱，阿梁生測量師出身啦，當然佢對地產啊、市道啊、租金啊、樓價有好深入嘅見解啦。但係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咧，就可以駁斥到佢嘅理論嘅，因為佢話咧，如果唔平租出去，冇人租，於是兩敗俱傷。咁我試問啊，香港咁多單身貴族，我哋所謂嘅港女啊，好多咧都年過咗啊適婚嘅年齡咧，都仍然保持單身嘅。咁啊，單身其實佢哋當然有佢哋嘅理由啦。但係佢哋當初啊揾唔到伴侶嘅時候，佢哋可唔可以降低條件咧？佢哋可唔可以接受一個收入比自己低，身高又比自己低啊？但係肥胖咧就比自己肥胖雙倍。又或者其實咧，佢可以輸穿降貴咧，可能咧就要嫁去啊大灣區，佢會唔會咧？接唔接受？ 你揾個阿爸 會啊嘛，係咪先？ 唉，你揾個咧喺韶關啊，係嘛？喺樹嗰度養緊豬啊，啱啱死咗老婆啊，嗰個咧即係60岁出頭啊，啊嗰個那個退休啊，啊嗰個分分鐘係老幹部嚟噶，知唔知啊？係嘛？啊！嗰你去嫁上韶关咪得咯，咁好过你一世嫁唔去啊，系嘛？ 系啦。 啊，边个女仔唔系天生生出嚟想嫁李泽楷啊，或者嫁刘明伟啊？啊，既然等嚟等去都等唔到啦，咪一级级降咯。根据政协副主席嘅意思，就系你一路减租啦，一路减啦，系嘛？减到好过咧，系嫁唔去啦，系嘛？最尾有个70几岁嘅流住口水咁娶你，咪假假地喂？ 睇睇祈福新村都有层楼喎，系咪啊？杀咗佢啦，好冇啊？咁你问你问下一个女子啊，女人都有尊严噶，系嘛？我咪嫁唔去，我咪唔嫁咯。单身都可以做女汉子噶。咁呢啲咪就系香港啊，系好多啊铺租嘅业主啊，啊表现出嚟嗰种性别尊严咯，系嘛？点解啊？系嘛？黄泥涌道成条都系吉铺啊？点解？因为嗰啲业主好有钱噶，50年前已经上岸啦。你叫佢减租，减租你吸引啲咩人喺嗰度 减 猪皮啊？定系按摩桑拿？ 嗱，依个都系重点嚟噶，其实 大利家私噶， 好多 都系品牌嚟噶。我减租嗰阵时咪连到成个云地利道啊、成和道啲楼啊，系咪跟住冧啊？嗰度一冧啊，你喺山光道个马会啊，系咪有浸除啊？是怎会变咗是香港上流社会名流啊，在泳池那里游水啊，绿化廊啊，家乐楼啊，那里吃美食啊，骨牌效应来的嘛，是不是啊？ 当然啊，陶先生，就算退100步啊，以往香港啊繁盛的年代啊，夜总会啊，灯红酒绿啊，生意不好的时候啊，都不会减价啦。因为譬如你尖东的夜总会啊，无论是中国城大富豪定花都，你减了价之后，咁你減咗價同佐敦油麻地嘅旺角嘅一般嘅水平，咁以後啲客就唔會嚟㗎喇喎。以後啲客咪不如去油麻 大富豪係大富豪，砵蘭街係砵蘭街，係咪 係咪 好 啦、 哎、 如果你仲好啦，我假設啦，你生意減到去旺角油麻地嘅質素，你都冇生意嘅時候，咁你係咪減到去深水埗呀？深水埗企街嘅質素，咁你係咪要將自己呀、啊原本在大富豪中国城的身价降到去深水埗不得的嘛。因为如果这样降之后，以后大富豪就不是大富豪，中国城就不是中国城嘛。这一条不归路来的，陶先生。 除非这样一个逻辑，就是你本来是大富豪，以前是中国城。但是现在你已经人老珠黄，你已经原来四张几页。原来的腰围呢就已经40寸 ,ok? 兼生完两个仔。是吧，就是说你以前呢就是珍珠，而家变咗鱼眼睛啊，即係红楼梦里面林黛玉话未嫁嘅女仔就係呢珍珠，嫁咗佢就变咗鱼眼，佢唔止係嫁咗，你仲要老咗，仲要生完仔，係咪跟住呢係沦落红尘，唉，真係阴公一学难离，咁你咪叫唔到咁嘅价钱囉，就係、是、咁简单啦，我哋用佛洛伊德那个咁嘅性心理嗰个市场嚟到讲就明啦，使乜嘢你而家喺度拗乜嘢先，系咪？ 咪仲有香港人最熟悉啦，譬如话喺中环置地广场斜对面环球商场啊，两个都系中环，咁但系个市场定位唔同嘛，置地开嘅全部系名牌，斜对面环球商场嗰啲咧， 环球大厦 系啊，里边嗰个商场啊，嗰啲系嗰啲外佣啊。卖嗰啲唱钱啊，卖嗰啲家乡食品啊，甚至嗰啲二手衫啊，咁样。 东南亚杂货 系好平租噶，你唔可以同置地广场比较噶、啊，系咪啊？环球大厦嗰个商场， 咪仲有一两间嗰啲即影即有影嗰啲 passport 半身相嗰啲啊。 系啊系啊， 因为嗰度系咪附近啲姐姐咧系要去做劳工子定系咩嘢啊？要交半身相定系要交嗰张？上咪开埋嗰啲铺头咯，呢啲铺头点会开喺力山大厦？点会开喺置地啊？系咪啊？系嘛？所以成个环球大厦系一个笑话嚟噶嘛？你当初拆咗个旧邮政局把鬼咩？啊，你留翻喺度啊？你咪一个打卡地点咯。拆咗之后，整个环球大厦咪唔人唔鬼咯？你嗰度嗰啲铺头收几多钱租咧？系嘛？所以成个香港冧就系咁解啦，照下块镜先啊嘛，最紧要系嘛，照下块镜你先好嗌价钱，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咁啊！咁你而家你睇下系嘛，减租，你睇下伦敦、巴黎、纽约有冇减租？你睇下人哋嗰啲租几多钱先？海德公园、牛津街、纽约曼哈顿啊，42街 Broadway 啊，同埋呢个咧Times Square。你系嗰头租嘢钱，你话美国衰啊嘛，英国衰啊嘛，啊你有冇比较下嗰度啲租金？不止企硬，仲喺度上添，因为嗰度系真正国际全球化， 嘅热钱嘅十字路口。你而家香港你冇运行，唔该你照一照块镜，面对两个事实，你只能够第一就系洗钱，第二就系走私。除咗呢两条路，你根本冇运行。点解？因为2003年自从嗰个沙士之后，香港就行上一条不归路。你只系靠上边 SEPA 自由行，系咁泵，系咁泵，嗰啲水系咩？系经过你香港晾一晾，洗一浸，走咗出去噶嘛？你食开嗰条水嘛？你而家翻转头做咩？仲做原子粒收音机啊、新蒲岗啊、嗰啲车衣厂啊？嗰个系前一世嘅事嚟噶。啊，咁样个租金点解会咁贵啊？就系因为喺2005年之后，自由行大水漫灌落嚟，然后就走私同埋洗钱。系浪起，你而家你想香港嘅系有得翻身，你就要及住伊朗，及住中东，系咪？你要咧将伊朗啲钱咧系吸过嚟，点吸？系你自己谂掂佢。俄罗斯啊，普京同你哋嗰个老顶咧系大家亲如兄弟，你叫一声就得啦。点会冇钱啫？啊，办法总比问题多，你唔够胆出声啫嘛， 唔使好耐 啫。 香港以前啊，啲地铺啊，最多成行城市系咩啊？我记忆所及，第一就系地产代理，第二就系啲药房同埋呢嗰啲药妆店啊，全部都系呢啲铺头嚟嘅。咁啊，当经济好嘅时候啊， 奶粉咧 就全部都系服务紧咧自由行啊，或者呢啲中国大陆 嗰时楼价好高噶，上紧 水货客系嘛？嗰时啊，大家都揾到钱嘅，大家都好乐意地揾呢啲 easy money 嘅，大家。系嘛？咁、地产铺一条街五六间，系嘛？ 你嗰阵时咪话港人港地嘅，而家仲敢唔敢咁讲啊？好啊， 冇啦，梗系 奶令嘅，系嘛？限奶令，你而家要松奶令吓、啊，都冇人冇落嚟买啦。港人港地呢个叫中人港地啊，都冇啦，系嘛？所以你而家唯一一条桥就是、叫你嘅李家超拉埋个陈茂波上去揾你嘅阿爷，叫佢两个字叫放水。乜嘢水都拱落嚟，然后系叫嗰头伊朗、中东有啲咩水又放水，上边北水南落，中东嘅水咧就系、是、西水咧东救，只有一条路啊！咁样咧，你就可以咧救到嗰个叫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最好封埋啊！如果你唔封嘅话咧，因为你嗰度有个窿啊嘛，你有个窿，香港人嗰啲消费啲水咧系入晒个黑洞。咁你要用大水嚟到填啦，咪就係呢两条大水囉，叫大陆放水囉，做 IPO 囉，另外叫伊朗啲水过入到嚟囉，係咪？你就唔使咩理中美国啫，你而家美国领事馆个酒会，你夠胆搵个邱应华入去驳嘴啦，係咪？你都同佢反台啦，係咪？隔空骂战啦嘛，你好嘢、啊、叫埋呢啲中学小学校长呢，係唔准啲学生呢去参与任何美国国庆活动嘛。一不做就二不休。 我觉得今次邱应华 咧，唔系呢啲你又够扑喎。喂，你点走去咧？同美国佬打嘴炮又够扑喎。你走去伊朗嗰度攞钱咧，你又唔够胆喎。系咪？你又惊美国佬喐你喎？咁啊，俾美国佬一眼咪睇穿你啲咁嘅耳仔底咯，系咪？ 我觉得邱应华今次咧，嗰种隔空骂战对美国啊呢、這个领事同埋佢哋。嗰种唔客气咧，十足十 用噶， 唔系代表晒香港点解走上衰运，就系、是、香港啲饮食业俾人成日都话咧，啲店员啲服务态度咧，就系、是、好似邱应华咁啦。明明我系客嚟嘅，我嚟到咧使钱仲要受你气，限时食45分钟，跟住咧放啲碗碗碟碟咧就高空。 你又想美国资金入嚟系嘛？ 系啊， 啱唔啱？咁你喺度大富豪，你又做妈咪，你想啲豪客入嚟使钱？啊、你走去，你人哋又拍架劳斯莱斯喺门口，你走去破口大骂，系嘛？咁你开夜总会做乜啫？啊，唔紧要，你闹佢、啊，你好嘢，你用个行动嚟到支持你嗰只咧中华民族战狼大无畏啊嘅专业，你就跟住向伊朗嗰度中门大开攞水，问大陆攞水。 你咁把炮，你咁有骨气。系嘛？你咪唔好做美国生意咯，你叫啲美商撤走咯，系嘛？ 系咯，系嘛？ 咁串系嘛？ 一系你就做修女，一系就做鸡，啊，两者必居其一，两边都有水揾噶。你做修女，梵蒂冈嗰度咪有水道咯？做鸡嘅系咪有嫖客嘅钱到咯？咁你谂掂未啊？系咪你到底想捞边饭啊？系嘛，小姐